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王胜大怒，一转身如同猛虎下山一般朝着唐三扑了过来。唐三只是希望在未来的学院生活中不要遇到太多的麻烦，至少不要被干扰正常的生活，所以他肯定地认为应该给眼前这个老大一点教训，这就是所谓的杀鸡儆猴。眼看着王胜扑来一拳打向自己胸口，唐三不退反进，迎着王胜踏前一步，他这一步正好踏在王胜身前，同时左手一引，右手一带，完成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动作。王胜只觉得自己挥出的右拳好像被一股特殊的力量牵引着一般，竟改变了方向，同时一股大力从唐三右手传来，脚下又正好被绊倒，身体顿时再次飞了出去。这次的平衡可没那么好掌握了，唐三双手中简单的动作已经用上了唐门绝学控鹤擒龙之法，借助王胜本身的力量再加上他自己的力量，王胜扑通一声顿时扑倒在一张床上。如果说第一次还是凑巧的话，那么接连两次将王胜摔出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其他孩子们看着唐三的眼神顿时出现了一些变化。 厉害， 我真是服气 了。对啊， 什么 一声明显不应该出现在孩子口中的低沉嘶吼从王胜喉间响起，隐约间能够看到他身上冒起一层淡淡的黄色光芒，铺在床上的身体瞬间弹起，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明显都不是之前所能相比的。武魂，他动用了武魂的力量，这个念头从唐三脑海中电光石火间闪过。可是武魂又如何呢？眼看着王胜抓向自己肩膀的双手，唐三同样抬起了自己的双手，同样呈爪形迎上了王胜的手，双脚脚尖同时向内，膝盖微曲，做出一个前仰马的标准马步，四手相接。如果说刚才是技巧上的使用，那么眼前就完全变成了力量上的较量。两双大小不同的手已经抓在了一起，王胜显然已经被唐三激怒了，脸上流露出一丝狰狞。此时他已经使用了自己的武魂战虎之力，虽然他也知道不能真的伤害唐三，但至少要凭借力量将这个让自己大丢脸面的小鬼按倒在地。五爪发力，王胜完全有理由相信凭借自己在学员中排在前五的力量压倒眼前这个小子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唐三虽然瘦小，可他连铸造锤都可以每天挥动近千次，力量又怎会平常？就在王胜发力的同时，他清晰地感觉到那双明显比自己小了几号的手竟然坚硬得如同钢铁一般，几乎在一瞬间力量上就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唐三双手大拇指同时用力，王胜只觉得虎口一阵发麻，自己的魂力完全被对方压制。紧接着唐三就那么带着他的手向后跃起，王胜本身就是从空中下扑的，唐三这一后跃顿时把他带得失去了平衡。他眼看着唐三的膝盖在自己面前放大，心中顿时大叫不好，唐三这一膝是朝着他的鼻子去的。王胜知道哪怕不计算唐三本身的力量，但是自己的身体重量这样砸下去，恐怕自己的鼻梁骨也将不保了。就在这一瞬间，他心中不禁有些后悔。而就在眼看着能够重创对手的时候，唐三的双手却突然松开了，在力量上他占据着主动，自然能够说退就退，同时弯曲的右膝伸展开来，改成了右脚脚面踢在王胜的胸口上。这是一记弹腿，用力行程不长，但瞬间爆发的力量却绝对不弱，哪怕唐三把踢的力量更多的转化为送，也依旧如此。宿舍里的学员们眼看着王胜的身体在空中不受控制地做出了一个后空翻的高难动作，砰的一声 整个人已经五体投地地趴在了地上。唐门虽然以暗器著名，但实际上唐门的擒拿手也极为厉害，只是因为暗器的光环过于耀眼才被掩盖了而已。控鹤擒龙不只是运力的法门，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霸道的擒拿手段，其中分筋错骨的手段极为毒辣。当然唐三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用出就是了。这一次王胜摔得不轻，挣扎了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看着唐三的眼神已经变得惊怒交加。无论怎么说，他也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面对比自己更强的人，惧怕还是要多于冲动。 现在你可以让开了吗？ 眼看着唐三朝自己走来，王胜下意识地闪开前进的道路。唐三就在距离门口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张床，把自己的校服放在上面。 不，唐三，你刚才用的是魂技。 魂技？魂技是什么？ 就是凭借武魂使用的技巧。不过你的武魂真的是蓝鹰草？ 抬起右手，淡淡的蓝色光芒从掌心中涌出。唐三用行动告诉宿舍里的学员们，他并没有说谎。听到魂技二字，其他学员们虽然慑于唐三的厉害，但还是围了上来。 哇，那真的是魂技吗？好厉害啊，连王胜大哥都不是他的对手。 你好厉害啊， 真的太强了， 真的是 他的对手。 那不是魂技，只是一种搏击的技巧而已。我们这里没有被褥吗？ 我们只是攻读生啊，本来学费就是被免除的，哪里来的被褥啊？我们这些也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嗯，要不你先用我的吧。 不用了，谢谢，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你刚才为什么手下留情？ 我们是同学，又不是仇人。 刚才对不起了，每一个到这里的攻读生都要面对这些，我们攻读生本来就被其他学员看不起，所以我们必须要团结。我只是希望你这个新来的能和我们团结在一起。 所以就要给我个下马威吗？ 是你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才对。不过你还真是厉害，你应该才刚到6岁吧。 嗯， 唐三，你打败了我，以后你就是咱们七社的老大了。 不不不，我是来学习的。 这是规矩，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你以为老大是好当的？我可不是跟你谦虚。你看。 王胜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自己校服的两条衣袖。唐三吃惊地看到，在他这双手臂上竟然足足有7-8处青紫色的伤痕。 这是昨天刚到学院时弄的。我们这些攻读生都是出身于贫苦的家庭，其他宿舍的学员经常会欺负我们七社的人，作为宿舍的老大必须要替兄弟们出头，巴不得把这个责任转给你。 对啊，你来当我们的 老大吧， 这么厉害 你不会欺负我们 吧？我当吧。 就是啊。 那好吧，我不会看着宿舍同学被欺负的。 正义感是侠客的基本要素，保护弱小自然包含其中。唐三当年在唐门受到的这方面教育可谓是多不胜数，闻言也不再推辞。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这里是七社吗？ 那是谁啊？ 哦，漂亮。 众人同时朝门口处看去，眼睛顿时有些直了。只见一个俏生生的小姑娘站在门口，看样子和唐三的年纪差不多，身高也几乎一样，俏丽的小脸白里透红，粉嫩嫩的样子就像熟透的水蜜桃，让人很有咬上一口的冲动。尽管她的衣着非常朴素，但看上去却十分整洁。黑色的长发梳理成一个蝎子辫垂过臀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好奇，她的手里也捧着一套崭新的校服。宿舍内的学员都是男孩，突 突然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女孩出现，一个个都露出目瞪口呆的样子。 我们这里可以男女混住？ 嗯，大家还都是孩子，学校每个宿舍都不分性别的，据说到了中级混世学院才会区分开。真是怪了，去年一个攻读生都没有，今年却来了两个。老大，上，给他个下马威。 不用了吧。 唐三没想到自己刚刚成为了这所谓的七社老大，立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让他去欺负一个女孩子，他实在做不出来。门口的女孩眨了眨大眼睛，看着里面没人理会自己，再抬头看看门上的七社的标牌，脸上流露出甜丝丝的微笑。 你们好，我叫小舞，跳舞的舞。 快去呀，别坏了宿舍的规矩。 你好，我叫唐三，是这里的社长，你叫我名字就行了。请问你的武魂是什么？ 我的武魂是兔，很可爱的那种小白兔。你呢？ 那你岂不是正好克我？我的武魂是你武魂的食物蓝银草。 你真有意思，不让我进去吗？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七社有个规矩，新来的攻读生要展示一下自己武魂的实力，所以我想和你切磋一下。 是切磋，不是欺负人，自己小心一点，别伤到他就是，也算是保留了宿舍的传统。 你确定？ 确定。 好啊，快来吧。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